系啦，咁又有啲即係比較係華語圈嘅作品啦，咁就唔係電影啦，係一啲電視劇，佢啲咩電視劇咧？ 其實 係 屬於網劇咧，呢啲 係。係咯，算係網劇啊，係咪咧？咁其實咧好得意咧，今次就係呢、這個香港係咪邊間啊？係 Viu TV。 Viu TV。 就同另一個地方話係咪新加坡啊？係嘛？ 係新加坡。 係合作拍嘅一套即係電視啦，電視即係叫網劇嗰啲電視劇啦。咁佢就，但係佢都有好多香港我哋識嘅人做嘅，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出一兩個嘅。咁呢套就亦都係一個小說改編啦，即係香港嘅，係啦。咁佢香港呢邊都重嘅，係啦。咁有咩啲主角都係香港人啦。咁係叫咩嘢呢？佢又碌咗一個即係網上嘅一個流行，即係一個詞匯喎，係咪呢？ 係啊，已讀不回啊，即係雙藍剔啊。 系啦，已读不回就唔系即系话读唔翻咁解喎，系即系已读啊，即系睇咗啦，睇咗你个 message 啦，睇咗啦，就唔复冇回复。 即系喺 WhatsApp， 通常系讲 WhatsApp 嘅，你如果嗱两个蓝色就 系。系啦， 系呢样嘢都系由佢开始先嘅吓，之后 Facebook 抄佢嘅。 系啦，即系双蓝色系嘛，即系大家叫做嘅。 系啦， 系啦， 系啦， 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网络嘅一个状况啦。咁就系关乜鬼嘢事咧？咁呢个作品佢有奇嘅，佢。即係竟然佢係牽涉到一單即係車禍咁啦，炒咗車啦，阿黃又臨一開始，咁就立下遺囑就叫咗十個咧互不相識嘅人咧嚟出席佢嘅喪禮，咁啊跟住就牽涉到即係中間後來原來有一段嘅陰謀咁樣，咁啊講到佢嗰個最 friend 個 friend 就會想知道翻佢嘅死因，同埋甚至佢其實係咪其實佢未死嘅咧？咁啊要講個咩故事啊？ 好似係。 唔係，因為佢開場佢哋話要瞻仰佢為榮嘅啫，個棺材無端端着火噶嘛，即係好似係 啊係啊。 但 係 開頭嗰場炒車啊，真係好難死嘅喎又。 哇！如果呢個場面發生，撈 UCM 絕對發生到。 係。唔係又或者咁講，即係佢呢個所謂炒車嘅，你都唔知佢真定假㗎啦，係分分鐘派嚟 fake 你嘅。 咁啊係。 係啦，其實冇點乜事，但係佢係自己製造嘅一個假象都有權嘅喎，都冇話唔得㗎，係咯。 係啊。 都可以㗎，因為佢又燒到咁勁，咁可能佢揾另一條絲咁咪代替嗰個自己咁，之類乜都可能嘅。咁所以咧，但係呢個都唔奇喎，呢個都可以係一個故事喎。最奇怪個懸疑點。竟然就係呢個雙藍剔而開始，就係裏面咧有一個女仔，咁就佢喺送緊佢笨嘅刻，突然間即係佢又唔知做乜屎忽痕啦，我諗佢個 send 個 message 俾阿黃又藍，我都唔知點解會咁咧，你去緊佢喪禮喎。係 咯，點解會咁做都成問題，啲怪嘢 都有啲問題 啫，其實 係。跟住佢竟然咧係顯示係佢睇咗，就係呢一個雙藍剔啦，就係呢個已讀不回啊。咁佢就即刻拍隔離嗰個，佢可能隔離嗰就叫做可能識得啦，佢其他人就唔識。喂，有鬼啊！有鬼啊！嗱，系咁样开始展开个调查嘅。咁你觉得系咪 好识嘅？隔篱嗰个 唔识嘅咩？即 系 嗰个 不过系就喺隔篱咁拍佢咯。 飞楼有都系嗰度先，即系识嘅啫。 系啊系啊， 哦，识噶，其实系 唔识嘅。O K， 好奇怪啊！咁嗰度就开始咗，佢两个就变到好似男女主角咁啦。咁啊，开始去调查到底呢个即系黄又蓝到底系咪真系死咗咧？佢哋初初都觉得佢可能系未死，原来系。當然佢覺得可能佢未死啦，因為佢識得即係睇啊嘛。咁但係其實係點咧？咁唔知啦。咁中間最好笑咧就係嗰個喪禮主持嗰個牧師咧，竟然係阿羅家英嚟嘅，即係呢啲又係 好笑， 即係令到成件事咧又懸疑點樣做？佢唔係搞笑啊，但係唔知點解我一路睇就想笑啊，係啦，即係 佢仲想搞驚嚇， 佢仲想做驚嚇喎。佢去偷睇啊，即係啊，佢想因為個電話咧，其實警方係交咗俾阿羅家英先㗎嘛，佢就覺得肯係阿羅家英有古怪啦、啊，其實、即係點會有鬼睇啊？其實一定係佢睇咗啦咁。你真係偷睇佢嗰陣咧，阿羅家英就只要祈禱又話，哎呀，真係神寬恕我對唔住呢個弟兄。咁突然間佢哋整咗啲聲出嚟，咁啊跟住再望咧，唔見到羅家英。咁跟住羅家英咧，就突然間咧喺隔離只窗度砰咁，即係佢唔係去出走勢，你揾我啊？跟住佢先砰一聲嘅喎，咁哇嗰啲錯曬位啊，嗰啲配樂。 呢啲直頭就係唐三藏嗰個演出方法嚟嘅， 係導演有心咁樣安排，已經係攞佢嚟咁用㗎啦。 佢唔想 O U 要對面嚟啦。 你擺得你揾得阿嘉英哥，你都預咗係咁嘅效果㗎啦，都 係啊。 佢都冇根據遺囑係嘛，死者希望我同佢即係 唱翻首歌 O U 咁樣係嘛，係咯。 大家各位來賓有冇聽過噔噔噔噔噔噔噔咧？咩咩嚟㗎咁啊？開始嚟啦 ，Only You， Only You 咁啊，佢都冇咁咪好好咯，已經係嘛？咁啊，嗰個女主角又就我又覺得又唔靚啦，係即係好多問題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 不見得社工嗰個 咁相信啊，嗰個係女主角，我唔係啊嘛，嗰個係真係。咁跟住我又飛咗去睇有啲嘅後面有啲嘅雜數，竟然呢就有啲職業殺手啊，有 slap 牌嚟射佢哋，哇都咩戲嚟㗎大佬。 係啊。 嗱、 啊、 嗱、啊、我就冇睇到嗰度啦。 係。 咁但係呢我就飛咗去呢個第五集呢就見到呢佢哋嗰班友呢就個個唔知係幻覺定咩呢就領曬嘢好似見到阿黃又藍走嚟同佢復仇咁樣啊。 係。 係。咁啊， 因為佢呢度點解咧？佢又牽涉咗有一個玄學大師。 係啦。 咁呢個就係阿智叔， 冇 錯，林啟智演出嘅。佢我睇到第七集咧，佢都話阿智叔應該係死咗，但佢又係咁嘅，即係又係會無端端出現嘅。係啦。 嗱、嗯，嗰度嗱到咗第五集嗰陣時，阿智叔死咗未咧？因為我直情見到阿智叔咧，就本來佢係跟蹤緊智叔嘅。 係。 但係咧，就突然之間去到天橋咧，就唔見咗人。咁然之後呢就開始啲人賴嘢啦咁呢就阿智叔呢就喺後面嗰度行返出嚟但又後面又變咗阿黃又藍個樣喎、 嗯。 係啦咁唔完全唔知咩事同埋、其他 人。你意思嗰啲人賴嘢係咪真係好似死神來了咁樣一個一個死呀、啊、 冇錯就係、是、我啱就想講、哦、即係賴嘢嗰啲人呢就真係好似死神來了咁、突然之間自己賴嘢嘅即係唔係話黃又藍去走去懟佢哋即係佢哋會首先見到黃又藍話、啊、想復仇咁樣之類咁啦咁就好似鬼咁樣閃出嚟呀、啊、之類咁、嗯、然之後呢佢就係死神來了嘅方式、啊、突然啲嘢自己喐咁樣咁嚟整死佢嘅。啊、或者是女奶嘢啦、哦、未必死嘅咁样嘅。 即直情好似鬼戏咁死法。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奶嘢啦唔一定死啊奶嘢啦。咁咁样嘅、啊、表达方式嘅咁、啊、我觉得嘩做乜鬼嘢件事啊。真係做乜鬼啊。 係、 嗯。係。咁我大家纷纷回应一下 咁。咁、啊、我开头我睇嗰时呢我觉得其實條橋是好似好有趣嘅，其實係，即係以一個死開頭條橋，即係我意思係條橋啊，唔係佢哋演出，即係我睇個簡介嗰陣時啊， 係即係可以拍得有趣嘅， 有個人死咗，跟住出席喪禮啊，佢哋個兇手就隱藏咗喺十個人裡面，咁我覺得係好動漫元素嘅，其實開頭我感覺係，即係好有嗰種 金田一啊，係啊，係啊，係啊，就係嗰啲啊， 咁但係我睇我睇咗第一集啫，其實係。咁、哦、我直頭話，佢樣唔完全唔掂冇論，即係明明即係阿廖啟智嘅演技，阿廖啟智演技都好噶啦，已經係，點解佢做到咁樣嘅咧？可以係，即係 佢拍得慘啊！佢個導演， 我想表達啲乜啊？其實 喂，廖啟智都出力做㗎，不過救佢唔到咋。 即係嗰場戲，佢逐個出場嗰度，哇！大佬。你拍緊乜嘢啊？你逐個 close up 十個人，一人一個 close up 咁樣喺度影住佢個表情入去個喪禮嗰度啊！ 佢哋喺真係一個行完一個就喺後邊嘅咋， 係真係逐個嚟嘅。 係佢爭在唔係 排隊 咁樣 嘅，爭 在 即係個手法真係唔得嘅，其實係咁樣。 唔係即係佢你又話互不相識，又各自嚟，咁佢各自嚟你就唔會係咁排隊啦。即係你日就或者其實佢哋係。可能揾架車再嚟，咁你都仲係影下佢哋逐個影下， 逐個落車，好正常啊！嗰件事 係。係啊，咁都正常。佢又唔係，佢哋自己嚟，但係點解會咁啱呢個行完後面有一個咧？即係呢個係咩設定嚟嘅咧？咁我唔知啦，我未成個故仔睇啦。 同埋啲演員，其實都唔係話太差嘅做得，但係佢好似拍到啲演員啲戲都唔夾咁樣嘅。 哦。咁樣 拍到佢哋好中意做戲咁啊嘛，又係 個導演係差定係佢哋安排佢哋 識調教啲演員咁樣好似 我唔明啊，其實係你見到啲學生雜作咁啊出嚟個效果就 哇唔係嘛，你叫啲學生雜作，我見啲學生做好啲㗎，唔係咁㗎都 哇而佢我開頭以為係新導演，但係睇清楚嚇、啊，原來唔係新導演嚟㗎，今次呢、這個 係邊個嚟啊？ 是鄧叫做鄧顯成啊， 是鄧顯成 是 亞視的，我記得很早期的時候 是啊，就是那個咯， 哦，系啊， 好有经验嗰个 拍过乜嘢？拍过乜嘢？ 拍过乜嘢啊？唔少噶，阿黄星嗰套《中环四海》先系阿叶德娴拍谭耀文嗰套啦， 好睇喎， 多噶， 系咯， 仲有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第二辑，佢都有份做导演嘅， 喂，冇理由拍到咁光， 系啊。 好退去學生讀書不如，唔係啩？ 係啊， 名嘅啫嘛，係 滴曬汗啦，真係。 即其實實質係 Ivy 嘅，係嘛？ 咁樣。 即係我唔計嗰條佢條橋好唔好啦，即係起碼個 presentation 已經差到不得了啦，已經啊。 係咯，係咪啲學生畢業作嗰啲啊？即都可能好啲啊，拍得係。 係啊，即係。 咁同埋 佢點拍呢個《鹿鼎記》啊？大佬之前一四年嘅。 同埋係個。哪一集《鹿鼎記》 一四年拍過一集《鹿鼎記》嘅內地。 邊個做㗎？邊 個做㗎？依家內地都OK 出名，但香港人唔識嘅叫韓棟嘅嗰個演員就。 嗰集喺香港冇播啊！即係我哋 係內地嘅。 知嘅。 係啊。 冇理佢 咁。咁我啊覺得，喂，咁你根本成條橋好似唔成立咁喎，佢哋做出嚟係。 係啊。即寫出嚟就冇問題㗎喎。 本來過癮嘅，但係點解做出嚟又唔得嘅呢其實。 其實我唔排除佢條橋有問題㗎，因為你唔可以太高估佢原本個原作㗎。雖然話就話係暢銷小說，但係而家暢銷同個質素係唔掛鈎㗎嘛。 咁啊 係。咁啊係。 今時今日係咪先？即係好多都網絡小說啊，咩都好得啊。咁即係意思好得係個點擊啫嘛。其實我哋睇可唔可以咁嘅個故仔？即係其實講緊嗰個古仔咧，我明嘅，因為咧佢借咗一個題材，個字嘅題材捉到嗰班人個興趣，因為佢用咗一個網絡嘅呢個詞語啊嘛。咁但係呢一個詞語係咪真係得嗰個即係我覺得唔靚嗰女主角？佢開始懷疑黃秀蘭其實係咪未死咧？呢一刻嘅啫，其實之後係咪完全冇關係嘅咧？同個古仔，即係呢個所謂已讀不回啊。 嗯， 系咯，之后系咪再冇讲呢样嘢？咁我 嗱，咁当然首先分分讲嘅薄荷杀机，的确成件事同薄荷就唔系咁有关 系 啦。的确 系啊， 系咁，但系你几冇关系都好，起码佢个复仇同个复仇系有都有关系。 冇错。 咁呢个已读不回呢件事，原来都只不过系佢，因为佢即系有一个咁嘅状况而佢开始怀疑，即系咁系咪可以作为一个？一個古仔個名字，到底 同埋你呢一個狀況，我覺得咧，你愛嚟拍《幻海奇情》一個十五分鐘嘅短劇咧，係 work 嘅。 係， 但 係 你搞到咁樣咧，即係 我都有啲相確。 唔係，我意思係唔係呢個故事係淨係圍住呢個已讀不回呢個狀態啊，去拍一個 佢冇啊， 十零分 鐘佢冇啊，就係、是、 如果 佢有都仲好啲、 我覺得都仲可以嘅，其實係。但係如果你 佢冇啊，佢都冇關。 即係我睇到我撳到第十集睇咧都未完嘅，其實 那 個故事 係。 哦。 係係哦，你睇到第十集啦 ，OK。 唔係我飛咗第十集睇啫，其實。 飛咗第十集，係係係。 都未完嘅，其實那個故事。咁我唔知佢總共應該幾多集啊？其實。 唔係，其實個問題係佢同已讀不回其實唔關，唔係咁關事，佢就係一個可能開始嗰陣一個，係咪咁咧？ 都係啊，其實，因為佢其實都係講阿黃又南，即係報個局去揾出。邊個是兇手啫嘛？其實佢係 理論上係咁啦。 我覺得佢主要條橋係應該係咁啦。咁佢揾咗邊個兇手，其實又有咩意義？我都唔知唔清楚啦。其實又 都係報仇 啊！ 睇法 你呢個題咧，其實都係要楞住噶嘛。即係我諗深敲都要會唔會咧？係咯，我佢好似。是不是已經不關事？即係其實這個戲的主題乜係嗰個已讀不回嗰樣嘢咩？ 嚇、 啊，應該就唔係啦，我覺得就 係咯。 少啊， 咁其實佢係一件即係離奇嘅一件事嚟、啊，即係一個 你不如直接叫翻死神來了好過啦，其實係 嚇，唔知叫咩係，即係其實，但係你可能你要明白，就喺網絡上咧，佢係咪先喺網絡寫完先出實體書？ 我唔知道啊，呢、這個就係我第一次睇啫，呢、這個故事都係。 因為那個作者是咩？係孤一啊， 咁 其實佢咪應該係網上， 我就未睇過佢呢個作品嘅，其實係。 咁啊，據新年所知，係咪佢係網上寫先再出書嘅應該？ 咁啊，真係我又冇特別去查呢樣嘢啦嚇。咁我依家 咁啊，新年都好似傾嘅一陣，又提過另一個作家，其實好似個情況係差唔多，係咪咧？即係啲網上你講話另一個嘅， 我講另一個咩？ 另外一個邊個？你話同邊個？你話同邊個係差唔多啫？你話係啲人咧，就其實 同 Van 个作者咯。 唔系嗰个，唔系嗰个。 唔系嗰个。因為 紅 Van 紅 Van 個算寫得好啊，大佬，我而家講就話，其實佢唔 做咧， 即係而家我哋講就係話咧，啲人都話其實佢唔係寫得好好㗎咋，不過佢喺網上就算即係好受歡迎。 你講 咁啊， 我話藍骨子係。 哦，藍骨子唔得嘅咩？ 藍骨子係寫鬼故嘅喎。 嚇。 係啊，但係唔得嘅，即係啲故仔唔得嘅。 哦。 誒。 得唔得㗎？ 點講咧？ 我唔知道。 佢好多時咧，嗰啲嘢都係好挖眾取寵嘅，一開始就。 是 但系咧， 我有网上写嗰只必须要系咁噶， 系系系系 系 系， 有鬼人睇你， 系 系啊。 咁但系好多时就系之后嗰啲都唔系好得噶啦。 我就觉得今次呢个 或者佢未必会兜得翻嗰件事咯。 系啦，嗱冇错啦，嗱你讲中晒今次呢个故事嘅，即系你意到不回啊！呢個係一個網上一個狀，即係一種情況嚟噶嘛。咁你喺網度寫個小説，咦？咁啲人可能覺得好得意喎，即係用呢樣嘢嚟做個主題喎，以為。咁但係其實唔係咁關事嘅，除咗開始嗰下係之外，咁第一有呢個嘢啦。咁第二就越講越誇張啊！後屘係牽涉個職業殺手，開始有人揾 slapper 射啲男女主角，嗰啲嚇國大佬搞咩喂？國產007啊！我睇緊大佬嚇。阿七，你行過少少，咁我所以我彈緊李香蘭啊，係咪嗰度？係咪嗰度啊，大佬？即係我成睇咧，令我聯，即係點解令我聯想起嗰段喎？ 佢已經有埋嘉英哥噶咯，好大鑊喎，而家咁樣。 係啊，雲西，有雲西。 即係成套嘢原來致敬緊周星馳，特別係呢、這個啊，007 嗰 度 啊。 我真係唔知道啊，真係。系啦，系。有冇偷恐龙骨嘅咧？佢哋最尾系嘛？ 第一件事使唔使讲一句？力拔山兮气盖世。 点解咧？点解会讲呢句咧？ 我唔系啊，嘉应哥系有咁讲。 佢第一句咩话？国姐零七嗰度去到街市嗰度啊嘛，同阿周星驰讲第一句力拔山兮气盖世，跟住之后佢又对佢下一句咧事不离兮追不逝啊嘛。 系。 咁正经嘅影。系啊， 系个样好正经啊，但系好笑啊。 OK， 咁啊嗱，即唔知啦，我就觉得好奇怪咯，即我又冇预期话呢套嘢咩好好睇，即系我以为佢系即系一个奇情少少啊，可能系爱情故事嚟嘅，我反而初初谂 系啊系啊，我以为系啊， 我可能睇个名，我系觉得系，我系觉得想睇 Chinese Song 嗰一种啊，其实系。 哦，你又觉得系 Chinese Song？OK OK OK， 我就以为系嗰啲咩，佢写住爱情推理小说啊嘛，我以为系咩追踪个男朋友呢样嗰样咁样嗰啲嘢啫，以为系。 以为辑咩嗰啲咩辑诗系嘛？ 系辑诗系。 系 爱 情推理系。阿明，你讲呢一只就变咗彭浩翔嗰种噶咯喎，会去咗。 系。 可能系。 即系爱情动作就系咸片啊嘛，原来 A V 啊嘛，爱情推理就系辑诗系嘛？ 可能系。明白。 咁啊，抽丝剥茧，梗系搵到个小三出嚟噶嘛？讲呢个故事 系啊。究竟去咗边嗰种啊？ 鬼不觉先系用个瑜伽波嚟整死佢，系嘛？ 系，系嗰只 呢个点啊？呢个系啦，迟啲要写翻个咁嘅故仔先啦。 哦，瑜伽波就冇，不过第二个波就俾人用过啦吓。 诶，用咩波咧？ 啊，唔记得咗啦吓。不过嗰个人都俾人判咗呢个终身监禁啊吓。 嗰个唔 系 啊， 嗰个波咯，嗰个咪 嗰个系瑜伽波咩？ 系咯，嗰个唔系瑜伽波啊嘛。 唔系。 你搞錯咗，同嗰個 mix up 咗，嗰揾個箱嗰個兩個嚟嘅，係啦。 哦 ，OK。 哦， 係嗰啲一陣先講啦，嗰啲懸疑推理過頭，而家呢套劇好多，係咯。 係。係。 呢 套劇一定。 你直接寫出嚟，我淨覺得係神探伽利略嚟啊，簡直係。係。 係啊。 我係講神探伽利略點懟冧自己老婆嘅故事啊嘛，係咯。係呢個點啊？呢個係一陣再講，係啦。咁好，咁呢套點？ 我覺得 分分就冇咩， 總體就真係覺得唔得，絕對唔推薦啊！ 即係分分就睇開好多推理故事噶嘛，咁呢套完全係唔可以啦，係咪？係 啊，我都覺得 故事根本係唔係推理故事，根本冇得推理嘅故事啊！係 推理落街啊！有 唔係因為你推理，你係有個理由去推理噶嘛？你連理由都冇，推乜鬼嘢嚟啫？我覺得喺度 全部嘢石頭爆出嚟嘅咁樣， 係咯。 即佢一味淨係喺度，即比較故弄玄虛嗰種，係嘛？ 係啊， 即係阿真，你講得啱，係挖眾取寵咯。其實呢啲係。 係。 咁但係冇辦法啦，似乎網上小說或者咩都 係咁噶啦，係話就需要 都要靠咁先，反而會成功，係啦，你真係寫個咩 unnatural 咧，肯定死到直。 追到第九回，你先知佢講乜嗰啲，佢肯定冇心機睇啦啲人。 嚇！佢開場已經冇心機睇啦，嗰套喺無線播都冇人睇。 唉， 我哋話都咁好睇都 好用嘅。 嚇？咩啊 ？Three Two Boy 差好遠。 哦，即係如果喺正式 嘅，佢掟翻去翡翠台播都冇乜人睇啊！其實收尾， 佢係咪後屘係咪正式翡翠台噶？星期六嗰個係咪翡翠台嚟噶？ 有 翡翠台 再做一次嘅，都係再做一次嘅喎。 係啊，即翡翠台都有再做一次。 有再做咗一次喎，係啊，都再做咗一次。係 咩？哦，都唔得嘅， 唔知我有冇記錯 咧？哦，真係可憐喎，真係。即係因為佢真要用腦啊，係嘛？問題就係 係啊係啊。 其實大家最反最唔想就係用腦啊嘛。咁但係呢套啱佢哋啊，呢套啱佢哋。係 係咯，諗都冇得俾 你諗。 呢度不會啊。係咯，咁呢個有冇咩特別意見啊？仲 我冇 啊，我都 冇乜意見啦。咁啊，大家未睇過可以即係都睇下啦。你可以講下有啲咩人做？係咯，睇下有咩啊唔啱我哋啦，係咯，或者啱聽眾都係冇啲即係 即係得意咧，係咯。 系咯，系咯，即系可能觉得佢碌一个即系叫网络上嘅即系个现象咁就意到不回，咁你觉得过瘾？ 又或者我哋冇集集睇啫，如果你集集睇，你觉得好好睇啦，咁 即 系 其实佢可能佢好玄妙嘅， 系 嘛？ 咁我 系啊， 系啫，我哋系。 系，即系智叔其实好好得嘅，系咪？ 咁智叔系好得嘅。 系 啊。呢套剧真系唔好意思啊，我 得嘅。 呢套剧我智叔嘅演出咧。呢套劇嘅演出真係唔係啦，我覺得智叔嘅演出係差過平時我哋成日睇嗰個咧，即係呢個德成介紹嚟嗰陣㗎。係啊，嗰度裏面嘅演出好精彩好多。係、 哎、一定。 都唔好俾嗰啲之前嗰啲搭啊咩方中信嗰度叫咩話？ 律政強人。 唔好對嗰啲啊，冇得俾。 又或者轉戰啊，即 係。哇！你再揾到再勁啲嘅，勁越勁。系咯， 咁啊，嗰度太勁啦，嗰度太勁。 嗰度太勁啊！呢度冇用啊，即係智叔飾演呢個玄學家，但係佢只不過都係咁嘅啫，係啦。咁啊，咁仲有咩人大家識嘅咧？男主角當然黃有藍啦。 黃有藍係咪算係男主角咯？定係嗰個唔識嗰個？ 係黃有藍啊！大家唔好成日叫黃有藍啊！係黃有藍，即係其實即係都係紅 van 嗰個啦，即係紅 van 嗰個。 Boys 啊， 其他嗰啲都唔識 嘅 喎，真係。 真係唔識， 係啊！ 嗰啲樣我又覺得好似手熟面啦，有啲即係我咁。 有個女仔就係 Viu TV 嗰啲主持嚟嘅，我哋。 哦，唔 係咪就係嗰個見習社工啦？你講嗰個 嚇嗰個？ 唔係嗰個，另外嗰 個。 係咪做佢咩 ex girlfriend 嗰個啊？你講。 你係林心美，唔係黃心穎個家姐黃心美啊？你講。 嚇？嚇？係咩？ 嗰個保險公司女高層，嗰個係黃心美啊嘛。 我講係再另外嗰個黑地。 黑地細粒嗰個 sorry 啊 sorry 啊 ok 咁呢啲就應該算係即係佢哋 ViuTV 嗰邊啲即係藝人啦，係啦，即係你哋講嗰個就誒哥係啊，即係心穎 BB 個家姐嚟㗎，係 啊係啊係啊，係 咩？我都唔識喎，嗰個真係我真係唔識佢喎， 唔好似咁熟口面咯，可能都係有見過嘅，係咯係咯。 咁其他嗰幾個啊？其他幾個真係唔識喎，又真係。 嗰啲可能係啲 新加坡 嘅演員嚟嘅，我諗係。 新加坡 嘅 演員啊， 係啦。咁個男主角會唔會係咧？即係嗰個劇飛嗰個即係男主角啦，會唔會都係 新加 坡 人啊？嗰個都似新加坡人嗰個。 唔係，其實佢樣唔係差㗎，不過即係硬係唔知你喺度睇覺得點解拍到 好似。佢又配音咁，我哋又唔係好習慣咁咯。 係啦，可能怪咗，係啦。 係啦。 會唔會佢係即係新加坡邊啲班底？即係揸機咁樣咧，會唔會有可能有？ 咁啊， 因為我哋頭先講嗰段戲其實喺新加坡拍噶嘛，即係嗰個會唔會就係咁嘅原因？會唔會香港嗰啲人會拍得好啲嘅？即可能個就係嗰啲個即係個 cool 嘅問題咧。 咁啊， 即係你唔能夠話一個導演可能佢唔係對即係到個位係佢即係佢拍噶嘛，有機會係咯。有機會噶嘛，係咯係咯。咁 望下先。 系啦，系啦，咁唔知点啦，咁总之出咗嚟就唔系咁理想嘅，总之个效果就系啦。 系 到底衰喺边一度咧？到底系佢原著真系其实唔系咁好啊？其实吓咁定系其实佢系拍得佢唔好，其实原著 O K 嘅，佢拍得佢唔好咧，咁就真系唔知道。但系出咗嚟总体系真系唔系好得。 系个感觉唔系几好啦，起码系 唔系太好，系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嘅，咁啊始终系一次香港同新加坡嘅一次合作啊嘛。咁 系。 系啦， 咁呢一件事就要點都要睇下嘅，咁係啦，即係到底係咪因為大家撞唔埋，即係又唔係新加坡差，又唔係香港有問題，即係有時候可能急都唔好， 係唔夾， 係啦，即係揾第一次合作有少少即係急唔到，會唔會啲嘢未可以調和到，有機會係咁樣？ 又或者係新加坡佢哋拍攝嘅手法，我哋根本就唔習慣。 是 啦，即是表現的手法我們都不習慣，其實 因為我們看新加坡的電影它都好看的，不是說差的，是的，它反而還很反映到很多我們都不敢說的東西，它做得很細緻的，人家可以，是的，那我見它其實演出其實它們都不是差的，即其實 不關事的，完全又不是演員的問題，總之整體 是兩種口味夾不到，香港演員和新加坡演員 是的，可能又是我們說了，有些內地演員有些香港演員，但它又放他們是好像是同一個城市的人，那一撞埋你覺得格格不入，會不會又 是 這個 問題？是啊，是啊，就是這個 問題，不是說演員有問題，其實可能大家都是好演員來的， 其實是個導演問題，他不懂判啲演員， 那也不是，有時你那個 style 很不同，很難的，是啊， 要判的導演有責任， 那當然他有責任的，那可能未試過這樣玩啦，之前是啊，第一次這樣撞，可能今次撞炒了，真的撞了，結果就是撞到火花了， 炒了 埋牆，是啊，咁咪唔係嘅，咁我哋唔鍾意啫，咁喺佢哋個收視一樣嘢或者好呢，咁我哋就覺得有啲奇怪，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咁佢都係個懸疑推理嘅 suppose 係，仲有超常添，咁點解明明我死嘅人會可以即係讀到你嘅訊息，咁都算超常題材啊，我唔理佢最尾其實原來林原來未死都好，即係神探雞略啫，最尾原來人為都前面件事係奇怪㗎嘛，的確係。咁但我就覺得佢點解冇喺嗰樣嘢度，其實再發揮啫，我覺得真係好似嘥咗咯。如果成個古仔都同個電話訊息有關，會唔會好啲？ 嗯， 最少 係咯， 唔好離開咗呢一樣嘢。我覺得後屘好似唔關事咁樣，冇咁同電話都冇乜關係啦。開始係唔好話同嗰個訊息嗰樣嘢，大佬啊，咁即係呢樣嘢咯，係咯，咁可以注意翻啦，係咯，咁。咁可能你喺網絡嘅時候咁係 OK， 但係你一擺落即係去拍一個影像作品嘅時候就會甩，即係老實講，即係紅 van 我都覺得算寫得好嘅，即係如果以網絡寫作嚟講，但係佢後尾你唔覺得佢玩大咗咩？ 係 係啊， 即係其實冇需要玩到係其實一個未來，其實香港已經變咗廢墟係咪？係 啊 係 啊 係 啊， 跟住其實原來佢哋係日本人嚟嘅，佢翻返嚟香港呢個實驗場咧。將以前即係我哋呢個時代嘅佢未來嚟㗎嘛，將我哋呢個時代嘅香港人嘅記憶輸入佢哋身上，咁原來佢呢個實驗已經不斷重複咁做，咁其實呢一個係咪一個好好，即係對紅 van 嘅故事嚟講，呢個係咪一個好嘅解釋或者好嘅 ending 咧？定係其實佢冇嘅，只不過佢一定要自圓其説，賭佢之前出現過咁多奇怪嘢，佢唯有咁作啦咁樣咧，因為佢話佢其實模仿Loss 啊，即係嗰時嗰個迷巴嗰個做法㗎嘛。系咯，咁迷啊，系迷。咁其實迷嗰時都係咁嘅啫，即係佢都唔知道自己寫乜㗎，佢一路寫一路講嘅啫嘛。 佢後期都賴嘢㗎啦，只迷自己都。 係啊係啊，咁初初我都冇可能紅咩係諗到自己會可以咁長寫落去。咁係咪後屘都係為咗可以自圓其説？最初可能亂咁整啲佢覺得怪嘢啊，即係依家整啲黃金落去啊。 即係個開頭好爆先，擺咗先爆咗開頭先。 其實就解釋唔到嘅，你正常都係啦，係。係咯，係咯。咁我就覺得嗰個 ending 算唔算係一個好嘅發展，咁而家你其實你紅咩你唔能夠跟住原著拍落去，因為你跟住原著拍去第二集直起最少又係特攝片，第三集肯定係荷里活先拍到㗎。係 係冇錯。 係呀、啊。即係佢哋話可以將紅咩拍落去，我即係當然佢嘅 condition 就係改咗佢㗎嘛，咁改咗佢 你 講 乜 都 得。一定要改㗎啦。 其實係發夢咁㗎嘛，你可以係咪， 嗯， 即其實一醒醒翻黃有林，即都係黃有林嘅喎。一醒醒翻冇，原來佢都係芝山隧道過緊隧道嗰陣一個夢嚟嘅嘛，打個尿陣咁咪翻翻嚟咪冇嘢咯。咁你得唔得？即當然呢個唔得啦，最多唔會改到咁差。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你係拍唔到原本嗰個 ending 嘅啦。咁但係因為佢寫嗰陣佢又唔係拍戲，佢唔會計 budget 嘅嘛。啊，雖則係咁，呢、這個故事係咪會發展到咁樣呢個 level 咧？即係西營盤會唔會發展到其實外星人基地呢？西營盤站啊，喺度知有個另一個都幾出名嘅，即係叫鬼，即係好似一個鬼嘅古仔咁啦，即係都幾犀利喎！你叫大主角都，即其實即係魚車站啫嘛。咁但係會唔會你發展到後屘變成咗一個外星人？原來外星人喺嗰度即係嘅一個故事，即係你唔覺得好怪嘅咩？ 係。 唔係即係其實唔係好 fit 佢原本嗰個古仔嘅，你覺得啊？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但 anyway 啦，咁冇辦法啊，而家係咁啊，係咯，咁好，咁呢個冇啦嘛，有冇有冇？咁等未睇睇下咯，我哋都未睇，佢未完㗎嘛，到啲黑都未完㗎嘛。 未完嘅，我就係網就見到佢咗第十集啫。 哦，佢有冇话去咗几多有几多集嘅咧？佢嗰个 历史 吓 二十， 乜二十咁长噶？哦 ，OK。 不过每集其实得半平时我哋睇 廿零分钟 集嘅份量， 系 廿几分钟， 廿零分钟半个钟到啦，系啦系啦，佢唔系话一个钟嘅，系啦。咁咧，咁但系都唔短啦，我觉得佢呢个古仔如果咁样都系咯。咁但系呢个都系网络小说嘅特色嚟噶，你见好多网络小说都系几百集嘅，但系中间度即系不断喺度拖喺度 treat 啊，咁即系嗰种状况啦。 嗯， 系咯。即係咪真係咁精彩呢？係咪件事真係咁咩？咁即係我地嚟講，就我哋覺得唔係太吸引到我哋嘅。即係你不斷喺度出聲，咁但係你好冇提聲啊，大佬。 係。咁控制 啊！咁而家成日就以為出橋就係好故事啊嘛，梗係唔係啦？即係其實你好 strict 咁，但係你又寫得好睇，係難嘅。 係。 但係如果你做到，其實係冇問題喎。即係其實唔係一定要出橋嘅，我又。係 啊。 係咯。係咯。咁 anyway 啦 ，OK， 咁等未睇过，睇下呢套叫咩话？已读不回， 不回 系 OK， 已读不回。 好啊，咁大家睇，有冇其他意见？冇啊， 冇啊， 好啊， 好，咁大家睇呢套，系啦，香港同系啦，新加坡， 新加坡 系新加坡， 系啦，即系首次合作，系一个电视剧。好啊，咁另外仲有一套港剧，当然都唔系 TVB 嘅，咁呢套系咩制作嚟嘅？ 就是优酷啊同埋环亚电影公司啊合作嘅一套网剧嚟嘅，就叫做《成人风暴》啦，係啦，係警匪类型嚟嘅。咁就佢个班底呢就係、是、阿梁家树做监制嘅，咁即係其实都係以前 TVB 嗰啲班底嚟嘅，佢离开。舊班底嚟嘅係啦，离开咗。 咁都有唔少。 是啦，其实即係之前无间道网剧啊嗰、那个班底呢其实就係、 是。 哦， 系啊，阿捞家啊，阿罗仲谦啊，嗰、那个班底咯，系啦、 啊。诶、欸，咁但系而家呢个演出嘅人有咩人做咧？ 系哇，那个卡士都唔弱噶喎，咁就 我系张智霖， 系啊，电影级嘅卡士嚟嘅，就 系 阿张智霖啦。做主角，跟住第二男主角咧就黃楊明啊，嗱呢個就唔係內地演員嚟嘅，係台灣演員嚟嘅。 哦，台灣嘅， 係台灣演員嚟嘅黃楊明，係啦， 其實都 係啊，佢都係做啲做都係做到男主角， 演 嘅男主角嗰啲級數嚟㗎啦， 都高大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仲有梁漢文啦，咁就係應該做啲boss 啊咁样嗰啲角色噶啦，我估佢系啦， 唔系大 boss 嚟噶，不过系奸嘅， 系奸角咁啦，系咯， 系 咁就哇，另外就阿 Ben 史雄啊，又话嘉英哥啊，有林嘉华啊，第一集咧， 又系嘉英哥， 系啊，系啊，第一集咧就见到阿黄敏德又做飞虎队嘅阿系队长啊，咁样啊， 做咗几廿年都系飞虎队队长嚟噶啦，已经 系。 系啊，飞虎嗰套，飞虎嗰喺飞虎潜行极战又系，系咯，啊跟住哇，邵仲恒又有啦，系啦，跟住阿明 Sir， 系 啊，明 Sir 又有，阿卢伟嗱第一集咪出咗卢伟光， 讲清楚先吓， 明 Sir 边个先？ 刘少明， 系刘少明， 哦刘少明， 刘少明， 好戏啊， 系啦，系啦，冇错，咩第一集捉嘅第一个。个贼头呢就阿卢卫光做喎，係啦。跟住仲有阿麦包啦。係啊。咁就泰神啦。 咩呀 係冇错。係啦。阿泰神啦，张松之啊，阿吴婉仪啊。 边个泰神先？ 阿泰神梗唔係梗係香港嗰个泰神，唔係拳王泰神， 唔係拳王 係嘛？ 守门人嗰、那个 ，OK OK， 唔係 拳王，唔係打拳嗰、那个 ，OK， 唔係，係啦，跟住仲有阿沈振轩，阿宝珠姐个仔，阿杨经天，係啦，咁就仲有秦沛，陈启泰， 劲啊， 系，跟住。阿师有冇漏呢啊系系啦系啦差唔多系差唔多系啦。 仲有林嘉华 头先数咗啦头先。 林嘉华讲咗先话。 你数到好似台庆剧咁但系实质得唔得嘅？ 其實可以抹到幾套劇喎呢套嘢。 系啊，得唔得啊？我就睇咗開頭嗰度，佢玩咗啲長鏡頭動作，第一場戲做佢，咁就以電視劇嚟講就真係未見過會咁樣拍嘅。不過好唔好睇咧？就佢盡量做到電影感，佢盡量做到電影感咁樣，但係我覺得又係有啲特殊 feel 咯。 我覺得佢不斷將啲膠筒掟落地啫，只不過係。 吓，系 啊！佢射晒啲胶水掟落地嘅时候， 不过啲爆炸咪黐啊，好似系 咩？嗱，因为咁嘅，我见佢咧头嗰场咧就好似懒过一梳直落咁样咁啦，系嘛？ 系啊， 就系想咁样啦。 咁但系咧，佢就有几个好严重嘅问题咧，令到佢唔好睇嘅呢件事根本就第一咧就 系 嗰啲镜头咧唔够快咁當然啦，你一梳直落，其實可能真係會有呢個唔夠快嘅問題啦。但係咧，另外啲人都喐得唔快喎。佢係真即係 又做唔到個緊張嘅感覺喎。 啦， 係啊，人位一梳直落咧，係會將啲鏡頭有時會調快調慢㗎，即係佢就係、是、可能就係因為你喺現實度，你用現實個 speed 咧係會穿崩啊。所以佢哋有時佢反而係會用個高速攝影機嚟拍咧，佢有時扮係慢鏡，咁你一慢嘅某個程度，你唔知佢慢噶嘛，即係佢快人噶嘛。呢度我睇好笑咧，就我覺得好似睇緊賭聖咧，喺度扮賭神咁咧，都唔知點解行得咁慢嘅，那個感覺啊，大佬。 係冇錯。 都佢哋喺度扮緊慢鏡啊！我以為係咪啊？咁係咪扮緊用緊高速攝影機啊，大佬？我覺得好笑啊！睇嗰陣我點解咁嘅喎？ 同埋如果睇電影通常呢啲位呢係有啲音樂墊底嘅佢又冇啦所以就 冇錢高速攝影機嘛叫張智霖突然間扮慢喎 同埋你覺唔覺得佢開槍嘅時候佢支槍一爆啲火好似支槍輕飄飄咁樣啲聲效又唔似開槍咁樣覺得個感覺好流啊！ 咁你道具上當然爭啲啦，始終就唔係電影級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鏡頭嗰度就真係即係做唔到啊！佢做唔到嗰一個到底嗰件事啊！ 咁既然係做唔到，我覺得冇必要即係去做呢樣嘢咯。即係刻意去做呢樣嘢。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打得精彩，原來好緊要嘅。 係啊，冇錯。第一仲要第一場戲 啊，仲要第一場戲。 第一場戲已經俾個咁嘅印象，我仲點追落去啊？其實係。 我都唔係唔知，好難睇落去啦已經。 即係之前無線嗰套飛虎啊，佢已經唔係話太好啊，但係佢第一場嗰度都緊湊，拍嗰個緊湊個感覺先啦，你都想繼續睇落去。後面啲劇情亂Q咁嚟咁另一件事啊，都壓住你個頭啦。 講下嗰套咩超時空嗰套啊，嗰度叫乜鬼嘢咧？即係佢成日都翻返去嗰招嗰套叫咩？ 嗰套啊？ 乜鬼任務啊？係咪叫做？ 嗰度叫乜鬼啊？係咯，咩鬼 乜超時 任務啊？係 啦，超時任務啊嘛。嗱，雖然嗰套嘢個科幻嗰度，我好即係好覺得唔得啊。喂，但係佢嗰啲調翻轉喎，佢嗰啲追殺啊，嗰啲打咧，我又反而覺得哇！你電視拍到咁，我又覺得佢好拍得唔差喎。 係啊， 係咯，因為其實佢冇錢嘅，你睇到佢咪平時無線不值啫嘛。但係佢又可以玩下少少嗰啲。槍戰啊嗰啲嘢，咁反而佢咁貼貼地玩咧，佢又做到嗰種緊張感出嚟喎，你唔好理。 如果你話如果你係貼貼地咁拍，就拍咗緊張感咧，近期其實馬德鐘做嗰套飛虎啊， 反而 其實係做到嗰樣嘢㗎，係 係 係唔錯㗎， 即係無線拍一定係貼貼地啦，係咪先？嗱，呢一套我覺得雖然你話佢係咁掟膠筒啫，但係呢套我覺得佢一定係唔貼啦，做咗出嚟即係佢貼就一定唔貼嘅。佢做咗出嚟， 其實呢集明星都應該唔會貼㗎啦。係 啦，唔貼唔貼。 有報稱個製作費出嚟，我睇網嗰度睇到資料，但係信不信由你啦。 係。 佢36集就拍咗100，即係成500萬一集。 哇！ 哇！ 平均 信就你 平均啊，即係話咧，如果你唔平均，即係話佢可能中間有啲集數唔係咁大場面，咁即係話佢谷咗佢有啲有場面，即係第一場肯定係算係有啦。咁即係賺好多錢嘅喎，咁算唔算拍得成功咧？ 咁 真係我唔覺得拍得好好啦，真係 嗱， 冇計 嗱， 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即係爆下炸或者呢度好易拍啊，即係你睇啲蒙面超人咧喺石礦場爆得靚唔係咁易㗎， 係啊， 即係爆石唔係咁易啦，即係意思係咯，咁咁呢度就似乎出咗嚟，佢啲好似係 C G 嘅嘛，即係嗰啲爆炸好似係嘛， 係。 咪雖然佢有 key 得都唔係差喎，我覺得佢 key 算 key 得好添喎，係係係啊， 但 key 得靚過唔少人喎。 但啲聲效影響咗你唔夠入信咯，呢件事其實。 哦，會唔會網版有啲影響呢？ 啊，有機會嘅，咁就 係咯。咁啊 ，anyway 啦，咁咁呢度除咗嗱開場呢個槍戰拍得唔係好即係緊張刺激啦，即係佢個速度嗰樣嘢控制得唔好啦咁。之外，套劇本身得唔得？因為佢又話有啊邊個話有邊個話打到爭啲手骨移位啦，係嘛？薛凱琪啊，係嘛？ 係啊，係啊，係。 頭先有冇提起有薛凱琪？ 其實我覺得都有啲問題嘅，其實 係 即 係 令唔令人 信任， 已經 係 一個好大問題啦。其實已經 係呢個係不過佢已經算係演到嗰樣嘢出嚟嘅，比我想象中好嘅啦。佢行出嚟嗰樣嘢就， 但係佢呢個擺位咧，其實你會覺得咧有種新扎師姐啊嗰啲 feel 喎，我覺得即係就咁聽落去啊，就咁聽落去啊，即係唔係佢做啊，唔係嗰人做啊，就咁聽落去。 做 Tiger， 你梗係諗起新扎師妹。 係咯， 佢做過啊，亦都係咯。 係咪新扎師妹咯？所以就會諗起。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但佢系做咩、啊？以三个主角嚟讲，佢最高级啊，佢系大帮、啊，阿张智霖系帮板啫、啊。 咁啊， 嗰 个 仲系 沙子 嘅佢男朋友。 你讲今次呢个剧入边， 系啊， 系啊，呢 个 剧 其 实系，系啊，哦，系 啊， 啊，哦，即系佢反而唔系新人嚟嘅，佢系佢系啲入口嚟。 其实好个衰服 系 大嘅， 系啊， 系， 但佢行出嚟个感觉又唔似系嗰啲考完大学跟住之后一出到嚟就升得快嗰啲好精英嗰个感觉又唔冇啦， 佢 就 我就觉得佢系 啊，似个秘书咁样咯， 咁 样 啊，同埋好唔好啊？周丽淇话佢系模仿林郑啊，上次啊呢、這个喺阿黄嗰度咧， 我 唔 知佢系咪收咗林郑钱。幫佢貼金啊！ 嚇、啊，哇收好多都先得啦，金啊大佬，係 咯，誒唔好理啊啲政 治嘢，真係賴曬嘢㗎！你講呢句嘢，大佬， 咁就咁， 我以後唔可以喺香港立足㗎，大佬。 咁呢套劇咧，我就跳住嚟睇，我都叫做每一集都睇過㗎，其實係。 係。 哦，哇！ 咁咧，其實我覺得咧，佢就好貪心啊！呢套劇，佢就將好多唔同嘅。香港嘅警匪片咧擺咗落去嘅，開頭就警匪片啦，跟住又變咗無間道嘅喎、 哦， 就講阿張智霖個 friend 同佢咧又卧底嚟嘅，即係佢個 friend 又變成一個。 有冇埋天台上的月光添啊？有冇埋？ 咁啊，未睇到呢度未睇到。 未有係咪？冇啊！初咩哥 哥 啊？叫做咩？ 係。 初哥哥。 又或者冇咩係嘛？呢個 cool mode 都未有，係咯？ 未到 。 咁跟住又講佢哋 轉打飛機係嘛？林遠祥啊， 因為講佢哋喺泰國嗰度又攋咗嘢喎，咁啊表現英雄本色咁喎又。 係。哇！ 咁跟住阿張智霖就被屈，就係一個險仔就追殺佢，咁我哋自己走去查一單案。咁啊，變咗好似嗰啲亡命天涯嗰啲咁嘅劇情。 係啊， 佢同邊個一齊亡命天涯啊？即係佢自己 一個啊，即 係 嗰陣時夏利信福。 自己亡命天涯一個人 啫。一個人啫。 戲嘅亡命天涯啊，意思 係。哦，你講以前啊，夏利信福有即係做過嗰套《飛雪條》 入 部 醫生嗰套啊。 係《飛雪條》係金 庸。即係佢又要追查翻個真空啊嘛。咁我又變咗咁樣喎。 我你話出天人合醫都得嘅，咁就。 咁啊，到阿張智霖洗脱咗罪名啦，翻翻嚟啦，佢又要走去個監獄嗰度做卧底喎，咁啊變咗監獄風雲喎，裏面竟然有。 哦，我以為你話變咗力王啫。 啊，係啦。有冇追捕嘅？有冇追捕嘅情節喺度啊？ 風雲 ，OK。 冇啊，直頭監獄風雲邊？即係佢變成阿張智霖嗰個角色啊，係。 係。 哦。 即 係。 係。 好平咁樣，就兩邊都兩邊啊咁樣喎又。 啊！ 變咗周潤發啦。 系啊，跟住講佢哋又成咗單 job 啦，又出翻嚟， 又變翻普通警匪片喎。即係我覺得個大橋真係飄得咁低喎，佢係。 佢都未，佢都冇玩埋《倩女幽魂》啊，算係係咁噶啦。 咁佢搞開三十幾集啊嘛，呢套嘢啊，阿美華。 係咯， 三六。 咁我係睇到第十集之後飛跳到，咁已經包含咗咁多樣嘢喺度啦，佢已經係。 哇！ 未有未有武俠劇同埋嗰啲嘅，未有武俠劇。 可能之後穿越翻去咧。 混亂啊！我睇到係。 係啊。同埋啲，因為我正話喺度噏話追捕有個元素喺度，佢改咗名嘅，原本佢個名叫追捕嘅。 但 係呢套劇係啊係啊係，佢話佢原本呢套劇個名就叫追捕啊。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即係唔關之前啊福山雅治嘅電影事噶嘛，其實。 係，亦都唔關高倉健嗰個事嘅。 亦都唔關嘅。 唉，咁唔知啊，其實都唔關，即係同碌卡啦，總之就碌碌 係喎 所有嘅嘢。 啊，唔係喎，關一樣嘢事喎，就係關個環亞事喎，兩套都係同環亞有關 嘅。哦，咁樣 嘅。哦，呢個係環亞，我明啦，環亞 Universe 係嘛？呢個係。 係咯，咁我覺得真係，我覺得佢嘥咗咁大卡士啊，其實喺度。 是啊，嘥咗咁高嘅 budget， 你睇得出佢唔係話報大製作費，係真係使咗錢，但係哇，大佬掟個垃圾唔水海咁樣嘅啲。 咩戲嚟㗎？喺呢度即係你不能夠嚇，佢都冇玩埋賭神都算係咁啦。 未到呀，你都唔知有冇㗎，其實係。 我即係暫時睇未到。 拉又去皇家賭場咁樣。 嗰個去咗澳門係嘛？ 係啊。 係啊。 死啊！大佬，系嘛？阿薛凱琪又企喺後面揸把槍，着件紅色褸咁啊！ 等陣無端端張智霖唔知發生意外啞咗，咁你又唔知噶嘛，大佬？ 係 鬼知佢咩？ 出唔到聲嘅，可能未知啞咗。 入變咗天台上有個月光噶嘛？係 啊， 係嘛？ 咁大佬，我覺得喂呢啲卡士其實唔應該拍到咁嘅，其實你一到正常嘅警匪片，其實已經可以好好睇噶啦，其實。 其實係咪搞笑㗎呢套嘢？係咪真係變咗係嗰啲搞乜鬼嗰啲？其實攞啲戲嚟玩啊！ 所以要扭到咁多嘢撈埋落去嘅，真 係。即係一個新玩法啊嘛！以前搞乜鬼就係用搞笑嚟玩人哋戲，而家正經玩人哋啲戲啊嘛，終於。係。其實佢真正目的都係搞笑嘅，會唔會咧？ 我笑唔出啦。 咁當你見到佢做埋啲咁嘅嘢嘅時候，係嘛？咁同埋會唔會啊？張智霖有少少漲咗咧？你覺得有啲？ 有啊，原 正常嘅， 有少少浮浮地啲人啊， 有 少少 浮浮地 嘅， 系啊， 即已經再唔係阿 Cool 魔嗰下啦， 系 咯， 系 Cool 魔都其實有啲肚腩，佢唔除衫啫， 咁肚腩而家個面都有少少啊嘛， 咁係， 都有啲浮浮地，系咯，我初初以邊個嚟嘅一個主角咁樣噶， 哦。你睇錯咗黃楊明嘅話， 唔係，即係嗰個咦又話有啊，係咯，又話有啊張智霖嘅咁樣啊，咁咦呢個張智霖，呢個張智霖嚟嘅喎已經，咁啊咁啊， 我明白， 嗯， 嗰種 係啦，咁佢不如揾埋阿靚靚出嚟啦， 係，係 咯， 喂揾阿靚靚做阿薛凱琪呢個角色仲好啲啊，其實係真係。 哦，咁有對付力好多，點解點會係佢哋上司啊？我真係冇辦法，即係冇對付力啊！ 真 係， 你話到佢哋個秘書 都唔係話，唔係佢上司嘅，係唔同組，不過比佢高級啫 但係都你冇對付力就係冇對付力啊！呢樣嘢 係。 係。下次俾個女特首去做啦，不如做林鄭啦。 你係做女特務做紅雀啊？ 唔係咁，但係咁好啲喎。咁女特務其實冇一定嘅形象㗎嘛，反而 係冇錯。 但呢度就似乎唔係好符合囉，就少少係咯。但 anyway 啦，咁我就睇到少啫，睇到開頭少少啫。咁但係都感覺唔係太過係咯。 係啊， 係喎， 同埋佢 係咯。 佢好快，佢啲緊張場口，佢懶係做到好快咁樣，就有得俾你。即係第一場槍戰完，跟住之後就去到差館啊求婚啊咁樣，呢度少少生活嘢，跟住就再出到門口啫，就又有第二單緊張嘢，就係、是、有人挟持咗人質，佢哋三個就走去應變啊咁樣嗰啲嘢，跟住之後就又引落去下一單案啦咁樣嗰啲，佢懶係做到好密集咁樣咯。但係就好似。密集得嚟，但系好似你感觉唔到有个追看性喺度咁样又。 嗯。喂，同埋。 系啊。 同埋我觉得。 有啲堆砌咁咯，好似 系。系啊系啊系啊。 即係其實佢就呢兩個情節咧，你已經可以半集半集咁樣就拍夾咁啊搞掂咯。你呢度佢喺半四分一集嘅時間已經完成咗呢兩件事，我覺得哇，做咩咁急嘅咁快做咩？ 快咗啲啊！ 系、 啊，因为佢要抄嘅戏超过100套啊嘛，咁佢冇时间噶，系咯，后边可能有埋星战嘅，你未知啊，系咪真系？ 反黑嗰套戏，佢要抄嘅全香港嘅黑社会片啊，经典港片有何止几多套啊？但系佢又做得顺嗰阵时反黑， 嗯， 系咪？ 咁呢、這个唉， 我睇下你识唔识抄，识唔识剪裁嘅啫，呢啲嘢，唉。 嗱、啊，总之大家唔系觉得太好啦，觉得今次呢、這个 系啦， 嗱、 啊，嘥咗我最主要我就觉得嘥咗大演员 嘅啫， 系 咯， 系啊， 嘥咗好多钱添啊， 系嘛，嘥咗， 唔系主要嘥咗你啲时间咯。 我咁啊，睇得好快嘅，即系睇得好快嘅，又唔系点解我搭车嗰阵时飞住睇啫。 哦，啊咁我都讲少少佢嗰个拍摄上嘅嘢啦。咁嗱，其实咧， 好啊。 佢只要咧将呢个佢第二段飞虎嗰段咧摆咗去头嗰度，之后飞虎好失败咗，之后阿张智霖入去先至再枪战咧，我谂已经争好远噶嗰件事。因为咧佢嗰个飞虎咧，佢拍出洞嗰啲咧，你系睇得到啊。佢係俾咗好多錢落去、啊、搞咗好多飛虎隊啊，嗰啲裝備嗰啲成啊齊嘅啲嘢，然之後又有啲嗰啲鏡頭嚇，嗱佢、之前嗰個一梳直落啊嘛，咁佢飛虎呢度就唔係啦，佢好多剪接，同埋咧佢用咗好多唔同鏡頭嘅，你呢啲咧俾人睇落咧先至覺得會係嚇抌錢落去嘅位嚟嘅。咁人哋都會覺得哇大卡士啊，好多嘢睇啊，應該會啊，至少係咁啊，係嘛？咁如果你將呢一個擺咗喺頭，咁首先吸引咗啲觀眾先，同埋佢會見得多人啲啊嘛，亦都我哋啲識嘅星都會擺咗喺頭先嘅話咧，咁就會好好多啊，爭好遠啊嗰件事應該。咁然之後張智霖入去槍戰嗰段嚇、啊，你再。其实可以审多啲盐花，我觉得佢嗰啲盐花啊，真系 咩意思啊？ 吓、啊，哦，即系 点解枪战审盐花？ 唔系，即系我的意思系话，即系加多啲料落去啊！即系佢 依家 哦，你加咸嘢啊，大佬审盐花，大佬点样点枪战加盐花点样啊，大佬？ 唔系，即 系好睇、啊，但系点加先？ 好似猛波咁样开枪啊，开枪射咗啲女人啲衫甩晒。 咪咪咯，都好啊，系 咁啊，未知要咁嘅吓。 咁好睇好多，系咯。 即系因为佢嗰个所谓一梳直落嗰个咧，佢系冇任何刺激感啊！你觉得诶，嗰班友一定冇事噶啦咁样咁。 其实不如完全唔要个 一梳直落 一梳落好过。 其实咧， 一开始就 话 得落车搞掂。 我你話佢不斷喺啲好似唔同嘅電影度玩咧，其實佢呢個係咪一個呢、這個套路？以前有一個漫畫叫《岸南周記》啊，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好出名。哇！咁佢過癮喎、啊，就係佢次次咧，好似喺個唔同嘅世界度咁嘅，都成好誇張嘅，有啲又真係科幻嘅，有啲係鬼怪嘅咁。佢就每次都好似喺啲唔同嘅，即係佢真係可能係啦，可能佢有啲唔同嘅古仔流行，佢咪即係玩，即係佢又唔係話成套嘢照抄，即係有啲類似咁嘅嘢發生啦，係啦，咁啊玩翻落去，咁我嗰時覺得過癮啊，《岸南周記》係咯， 嗯， 其實呢個會唔會有啲似咁咧？即係佢不斷古仔度，佢不斷去一啲好似唔同嘅電影世界咁樣嘅，你覺得佢係嘛？ 咁你搞笑得啫，但係呢套嘢咁鬼正經，你又 係咯。 咁咪新式搞笑嘛，我就話佢其實 係 佢新式搞笑就正經咁同你搞笑啊，係啊， 係明白， 即係估唔轉呢個角度睇會好啲咧，大家就當佢係《岸南周記》咁就 OK 啦。 即係啲豆腐臭啊，你當佢食臭豆腐啦嚇，咁嗰種係嘛？ 唔係咁嘅咩？ 係啊。 同埋我覺得咧，佢呢套 咁咪 fit 曬啦。 呢套戲咧，唔知點解啲鏡頭擺位咧，硬係覺得奇奇怪怪咁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好多時咧，嗰啲 啊呢、這個呢、這個我跟一啲嚇誒師傅佢哋教噶啦嚇，就係、是、咧，佢哋尤其是係拍戲啊，好多時咧啲線條咧點解你會覺得靚咧，就係、是、因為佢夠直啊，即係啲嘢擺得夠正，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正中間嗰種正，而係啲線咧係會直嘅嚇，好、啊、順嘅。咁但係呢套咧就好奇怪，好多時咧啲線咧都係斜嘅。即係不論係部機、啊、可能佢歪咗少少，即係講緊唔係左右嗰個歪啊，係可能係點講啊？傾斜咗少少啊！ 即係水平嗰個。 係啦係啦，好多時我都覺得啊，點解歪嘅咧啲嘢啊？啊咁就係呢個情況，就令到咧你睇落去咧硬係好似唔舒服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啊，另外就係啲角度我都覺得係奇奇怪怪咁嘅嚇，唔知點解咁啊主要都係呢部分令到我覺得套戲係唔係咁好啦，因為我又未知成套睇曬，依家我淨係睇畫面咧，就係睇到呢啲問題啦。 係咯，即係精神多都冇用嘅係。是系，同埋會唔會你講嗰啲人咧都係出一出就冇噶啦，即係你數嗰啲都數 勁啦。我跳住睇十集翻喺度喎，嗰啲人係。 係咩？哦，即係 劉青雲就阿張智霖， 係嘛？ 張智霖、阿黃陽明同埋阿薛凱琪一定係。 哦，咁嗰啲係啊，但我意思頭先你講話。 咁啊，楊漢文啊、阿麥包啊、阿許兆雄嗰啲喺度嘅喎，成日都喺度嘅喎。 都喺度。哦。係 啊。 劉少明嗰啲唔會啦啩？ 劉少明都有喺度㗎。 我都有喺度嘅。 哦，佢咁多嘅時候集出一兩個，你都夠喉啦，係嘛？咁多個人， 繼續不嬲都喺度㗎，秦輝啊， 都 keep 喺度嘅，哦， 係啊， 咁樣， 即係唔係話過場冇咗啲角色，係一個有嘅角色喺度嚟㗎， 即係 keep 住仲會出 ，OK？ 係 啊， 係。 哇，咁本來應該好豪華先啱啊！呢套嘢 係啊， 秦輝咪係做阿薛凱琪阿爸咯，其實係。 系 哦，哎呀，以为佢做啲 boss 嘅角色添。 咁佢系咩人嚟咧？即官。 系药剂师，即系药厂嘅老板啊。 哦，即系佢唔系警察嚟嘅。 唔、 哦、 系药厂老板嚟嘅。 哦，药厂老板。 咁就牵涉到去制嗰制药嗰度咯，即系制嗰个毒药嗰度啊，即系毒品啊。 哦，我明啦，即系又系嗰啲 TVB 剧咁样，所有嘅案都喺佢身边啲。親戚朋友度發生嘅， 係啦， 最好 幾個 呢啲 嘢，就佢契妹犯法咁嗰啲啊，係。 啊，再唔係就老豆俾人殺咗嗰啲啊。 咁啊，梁漢文就係反骨仔嚟嘅，講咁樣咯。係。 O K。 即係咩意思？即係佢本來係差人，本來係差人嚟嘅。 唔係，梁漢文都係 反骨仔。 好出名，即係好好又好好。好高級嘅製毒師啊！佢係 製毒嘅， 哦，製毒師哦， 製藥啊，製藥， 製藥師， 製藥。 咁點反骨 打工嘅？同阿秦沛打工嘅，但係就背住阿秦沛咧，就係一個製毒公司製毒咁嘅人啦，當佢啊。 哦，即係咁樣，我成日以為你話佢唔通佢係無間道嗰啲，唔係。 啊，但係佢又唔識製藥製毒嘅，咁但係阿麥包咧就有條秘方啊。就係可以製毒品出嚟嘅， 係、 哦， 係麥包嘅研究咧，就係喺監獄裏面嘅， 哦， 係，哦， 就攞啲囚犯嚟試驗嗰個毒品嘅愛嚟，咁 樣，哦，咩係咪嗰個咩唔知咩 X 係咪嗰次係就係佢第一集， 唔知喎，咁 唔知咩， 張智霖佢哋要卧底入去監獄，咪要揾出邊個就係呢、這個製毒嗰、那個製藥師咯，係啦，就係咁啊。 哦。 所以你就入到監獄去啦，有一段係就咁嘅。 係。 我明白。 總之佢諗咗啲竅可以穿雲曬，即係所有港產片啦。 可以擺入去啦，其實真係。 係。 即係我所以話你武俠片未有，真係可惜啲啦，係咯。 係。 係咪應該講佢翻咗去內地，跟住唔知點去咗橫店係嘛？ 係。 係咯。 係。 跟住再着曬古裝喺度，係啦，係啦，打咁樣，係咯，係咯，甚至乎去咗蘭若寺咁啊，有倩女幽魂，係咯。 哇！ 係。 不過我見佢 都去埋蜀山咁樣，咁得唔得？係咯。 套戲好似都幾正經咁啊！咁無啦啦咧，突然之間搞個爛 get 咧，就話佢係去咗泰國咁啊嚇，咁啊唔知邊個話個老婆嚇。 就有啲大波， 系 啊，沈振轩就话，有啲大波嚟招呼佢两个啊，啊，仲要叫佢老婆拎出嚟俾佢，系咁样，咁搞个咁嘅烂机，咁其实佢话系大树菠萝喎，原来系啊，咁。咁真係，誒無啦啦搞搞啲爛 get 做咩咧？啲好笑咩？正經嘅戲係咯，又唔係好笑，即係好奇怪啊！ 即係呢啲 定係其實係死亡 fan 嚟㗎嘛？嚇係啊！ 我仲烏鴉飛過添，係咯， 鴉 即係唔知啦，係啦，咁啊都睇下大家接唔接受到啦， 係 咯。即系浮尸版嘅呢个姑魔系嘛？ 系啊，系啊，呢、啊這个钱仲少过同盟啊，使徒行唔系钱多过使徒行者同埋同盟嗰啲，但系同盟好睇过佢一种。 嗯， 同盟即系你讲上次阿边个嗰套啊？ 啊，战听啊，爆蛇嗰套啊， 爆蛇 仲好睇过佢啊！ 唔大王嗰套都差啲、 啊， 我都有少少。 我嗰头廿集嗰套嘅啊，俾十集唔得。头日就 OK 嗰套就 起碼阿边个系嘛？阿 KC 都几好打啊嘛，搵揿钉嗰啲飞到人啊！ 阿易先生啊，行出嚟都系啊， 俾人屌一支枪，竟然搵揿钉可以弹 咁 弹嘅， 弹指神通啊！ 哇，几犀利嘅真系。 系啊， 即系 好。咁呢套点？呢套真系评价系差啦，就算啦。 系。 系啦，雷声大雨点少咧？有啲。 点啊？分啲想讲咩？ 哦，我讲多两句啊，就系、是、佢其实咧，你睇到。佢每集咧嗰啲裝備咧都係啲人嘅裝備好充足嘅，咁但係咧佢哋行出嚟咧冇型嘅，全部人都冇型嘅，包括啲賊啊嗰啲都係嘅。呢、這個嗰、那個可能啲動作指導有啲問題啊都。 咦？咁冇型呢件事好難。 唔係啊， 咩事啊？ 因為佢哋好多時咧都係齋企啊，好多情況都係喺度齋企。 冇擺 pose。 係啊。 哦， 真系栋笃咁企啊！ 斋企都可以好有型啊！斋企都可以好型啊！你有冇睇下赌上？ 斋企可能因为有设计， 斋企都咁有设计 过嘅。 边个啊？你讲例如边个啊？头先你话 赌上嗰啲戏咧，咩枪火嗰啲都系斋企喺度噶，个个都系。咁好 有 设计 过嘅嗰啲， 嗯， 系啊， 有设计过嘅佢 都系枕企喺度啫嘛。咁都好有 型。其實佢唔係就咁企喺度，我哋覺得就咁，即係我哋覺得啲 model 咪枕企喺度，唔係人哋有個 pose 嘅其實，啊佢有插袋同埋有一隻腳前一隻腳後嘅。 啊！ 你冇睇過嗰啲咧？啲 model 話咩唔知一分鐘轉咗幾百個 pose 嗰啲咧？ 係啊。 其實佢不斷咁轉緊㗎，其實佢每一個 pose 都係有個型喺度嘅，佢唔係真係枕企喺度嘅，其實都。我哋 唔係你 要知 我 講 到 係 啦，任大華 有設計嘅，的確係。 即係你嗰個型梗係啦，嗰個任大華真係棟篤企都係都型嘅，都係 講過 任大華 啊！你冇得講啊！直企 喺度都型過你。 係啊。 系 啦， 系咯，阿哥同阿华哥，你求其企啦，咁啊，哇，依好型啊， 有得住咁都已晒， 系 啊， 冇指导啊，叫我企度啫嘛，咁咪企度咯，咁咪企度，或者企度都 个华哥 咁型嘅，系咯，搭大台咁样嘅，做咩鬼？系咯，做乜 Q 声？系咯，做乜企度都咁型啫？吓，咁佢哋呢套啊冇啊，冇指导啊，咁啊企度咯。佢有冇咁搞錯？歪嚟歪正嘅企到咁啊！咁冇辦法啊，大佬，佢係咁喎，平時係咯。咁你要俾啲設計指示嚟先啊，大佬。咁可能佢真係欠缺咗呢樣嘢嘅。 係拍開 TVB 可能冇呢啲 sense， 可能 嚇 唔知會唔會啦。 即係 TVB 唔使企得有型啊！ 你有冇見到型過？ 咁一時時啦，即係佢有時有設計過嗰啲有咯。 係咁樣。 總之你係需要有設計嘅，唔係人哋係啊，唔係枕叫我只員企喺度咁樣就唔得嘅。有啲有好多嘢配合嘅，應該咁講，有好多燈光啊，好多嘢嗰啲嘢加埋啊，咁先型嘅，係咯，即係型並唔係無端端嘅，要營造出嚟嘅，的確係。 係啊。 唔通阿發哥揾銀紙點煙係佢即係無端端做嘅咩？咁呢個係一個設計嚟㗎嘛。 係啊。 係咯。即係用嗰樣嘢嚟去表示佢一個即係一個藝抄集團嘅一個嘅，都叫做一個重要人物咁就用張銀紙嚟點煙咁，同埋嗰個超其實係反光，你會見到嗰啲火嘅，即係其實嗰唔係一個好簡單嘅嘢嚟嘅，係係其實你 睇落嚟好簡單， 好型嘅其實係真係有個設計喺度，咁係即係咪就咁含住支火柴咁就係你試下。 系。 你会知道原来含住啲火柴系一啲都唔型嘅，系得系发哥先可以咁嘅。你中意试下，大家真系试下搵啲火柴。 你試下 咁，大佬 你試下著住嗰件長褸行出嚟啊！ 咪曾志偉咁咯， 係啊，阿邊個一本漫畫闖天涯啊，星爺咁樣咯，或者 變咗咁咯，係啊，要型你都真係有好多嘢配合嘅，即係咪即係話唔夠高就一定唔型？又唔係嘅，都可以設計到係都可以即係就算曾志偉都可以型嘅，其實真係夾硬扮 Mark 哥唔型啫，咁曾志偉做。佢自己嗰啲其他戲，佢正經嘅，佢做啲黑社會頭，佢好型。 做無間道嗰時 有個好好嘅例 子，阿黃金兄弟都做大佬㗎。 佢嚇邊個？ 曾志偉、黃金兄弟。 黃金兄弟啊嘛，佢做佢哋阿爸啊嘛，叫做係啦。 少紅唔通歡喜歌唔型咩？ 係啊，仲有啊，有個最好嘅例子，當年啊林雪啊冇人識嘅時候啊，佢拍槍火啊，阿賭Sir都將佢執到都好有型。 哦，槍火有型， 係咪？系咯、 啊，我以为你话佢拍呢个咩学校咩嗰个咩鬼嘢话，唔系，因为佢唔系扮呢个倒垃圾嗰个系咪啊？林雪嚟嘅嗰个系，即系阿周星驰扮 Terminator 嗰阵咧。 哦，系系系系系系， 嗰个咪林雪嚟嘅， 系啊系系林雪嚟嘅， 系 啊 系啊，开头嗰个垃圾佬嗰度林雪嚟， 系啊， 系 啊，你啊睇賭場手上林雪都可以變有型啦， 即係你要有型嘅人都可以有型噶，即係你執嘅就係好多時候，咁啊真係爭咗少少呢種即係設計啊，係咯， 係啊， 就咁啊，即係揸槍都可以，即係有揸得型唔揸得唔型，咁你又唔可以完全靠個演員自己發揮嘅，咁可能你有人指導過嘅，有時係咯， 係啊， 咁你又有係即係真係揸得似嗰只有型啊，亦都有嗰種跟夫，即係其實唔使現實嘅，冇可能咁樣揸嘅，咁但係係型嘅，你擺咗啲 pose 係有型，但係唔現實嘅，咁樣揸槍唔現實，但係有型都得，咁你咪睇即係大家睇下你嗰個故事係乜嘢嘅類型咩需要咯，係咯，咁但係你唔設計就一定係唔型咯，就好簡單嘅。 梗係啦。 你鏡頭你唔設計過，咁咪亂咁 roll 咁咪又唔型咯，係咯，一定係咁 嘅。你自己唔設計，你叫個演員自由發揮，其實覺得型係一個演員自己設計咗 啊。係啦，即係其實有人補咗飛啫，就個演員唔飛啫，其實唔係唔需要，一定需要。 係啊， 係咯，即係可能佢本身有 model 底，或者有咩咁，你任達華 model 底，咁佢梗係可以就咁都型啦，係咪即係你做 model 嚟影相，唔係你設計個刀 pose 噶嘛？即係佢自己發揮噶嘛，係咪先？咁咪有咁佢識呢一樣嘢啊嘛，係因為係咯，即係等於你叫李連杰，咁你唔使武術指導佢噶啦，係咪？即係其實 係 唔係其實都有嘅，但係如果你就算冇，咁佢唔會好差嘅，因為佢本身有底子啊嘛。 係 咁，但係如果你換咗個唔識武功嘅人，即係本身冇武術，咁啊死梗啦，一定好生硬，即係一樣道理啫。 系啊， 你不過嗰次你揾到個有武術底子，咁你冇字都 OK 咯，即其實係咁啫嘛。但其實係唔得嘅，即其實因為佢補上咗個自己補咗個設計啫，佢自己。 冇錯， 設計係一定需要嘅，係咯。 一定 係。係就係咁啦 ，OK， 咁呢套點樣？咁啊睇下啦，係啦，大家有興趣，即係咁多人做就點都望下啦。咁大家睇完，大家中唔中意咧？咁都特別嘅，都係一個今次又係香港同邊度合作啊？同內地啊？ 內地係，不過取景嘅地方都好多嘅喎，佢 即係全世界周圍走咁，你講埋啦 嚇。係有呢、這個泰，我睇下先，係吉隆坡同布達佩斯係啦，香港三個地方係。 O K， 但係反而冇喺內地，反而冇去內地。 內地冇提過係啦，不過內地喺內地優酷同埋喺香港環亞合作咯。 嗯，即反而今次就冇特別話喺內地取景，調翻轉， 冇特別講過。 好，咁第一樣趣就睇下啦，因為張智霖都唔係成日好有劇啊，係咪？ 嗯， 係咯，咁啊，我興趣睇下。 電影都有係咯。 嗯，嚇咩啊？ 喂，我話電影都有，啱幾個禮拜前《L 風暴》係啦，係咯。 嗯， 咦，嗰時有冇咁浮屍嘅？有冇？ 咁應該冇嘅，因為都成年幾兩年前拍㗎啦嗰套。 即係呢套反而可能係近啲啊。 係啊。 都浮咗少少。 係啊。 咁啊，大家睇下啦 ，OK。 好。